这条无声无息的角色收购转会，当被挖掘出来后，立刻迅速登上一切有关荣耀或是电竞的报道头条。各大论坛板块的发帖以几何级数增长，讨论的事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百花缭乱、易主的问题。在经过最初的疯狂不理解后，渐渐终于也有一些有章法的分析浮上水面了。 张家乐准备复出加盟霸图，这个消息原本是一点风声都没有的，但八卦党是何等的凶残，哪怕再没影的事儿都能给你添油加醋，说得头头是道。张家乐复出加盟霸图，这是真相，而且也是一种当下最能说得通的解释。因为目前的职业圈里实在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弹药师选手。 这或许也是百花战队最终会把他们的核心角色舍弃的原因，也无疑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在这角色转会被爆出后，百花那边早已经是骂声一片了，根本没有人能理智的分析这事儿。百花或许是因为拿不到合适的核心选手，所以索性完全推倒重建。但是霸图收购百花缭乱又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这边有特色好的弹药师选手吗？职业圈中正在效力的这些人，早在唐昊转会呼啸时就被八卦党们清点了一遍。结论是，目前的弹药师转会没有哪个身价可以超过400万，看不出哪位有成神的潜质。于是，霸图方面的收购最终被八卦党们猜出了两种可能：第一， 是霸图方面培养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新人，职业正是弹药师。第二，就是霸图邀请了上赛季突然退役的张家乐重新复出。两种说法现在都有人议论，当然，叶修等人却知第二种说法是真相。叶修甚至猜测，早在他和张家乐在游戏中相遇的时候， 霸图方面可能就已经在对张家乐做工作了。林敬炎的转会看起来比较突然，但恐怕也是霸图早已在做的计划，也可能就是这样的计划将张家乐最终打动了。韩文清、张新杰、林敬炎，再加上他张家乐的话，这是联盟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全明星组合。 虽然在一些豪门战队中也会拥有三个全明星，但这种分量可和霸图这蓝图完全不同。韩文清、林敬炎、张家乐，这三位可都是可以撑起一支战队的王牌选手，是原本三支战队中的核心，而现在三个核心人物聚在一起，这绝对史无前例。 这样的蓝图，如果还不能打动张家乐的话，那他到底是不是想要个冠军，可就值得商榷了。不过现在对这种真相持反对意见的人，最大的论据就是，如果真的复出，百花战队就不会卖掉百花缭乱了。百花战队才是张家乐唯一的归宿，这可是他效力了6年的战队。毫无疑问， 持这种观点的都是百花战队的死忠，张家乐的死忠。叶修这些知道真相的人都不忍再看下去了，他们已经想到真相公布的那一刻，不知有多少人会心碎。联盟规定，退役选手必须满1年才能复出。张家乐是去年新赛季即将开始时突然决定退役的，以至于百花战队措手不及。 那个时间已经是转会窗快关闭的末期了，再加上圈里现实实在是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弹药师选手，邹远这才被赶鸭子上架。不过，这规定主要是指选手正式注册参加职业比赛，却没有说不可能提早就公布。于是到了当天傍晚，真正轰动性的新闻出现了。 一直以来没什么消息的张家乐接受了记者采访，承认了将在新赛季复出，而且已经和霸图战队达成协议，新赛季将为霸图的战队效力。 即便已经有了很多八卦，但真相的力度永远是八卦无法可比的。一时间，百花缭乱被霸图收购和张家乐复出加入霸图的消息被捆绑到处置顶，整个荣耀圈都疯了。比起这消息，唐昊的什么1000万转会简直弱爆了。不出叶修等人所料，真相一出，心碎一地。发出声音最多的、最激烈的，正是百花战队最忠实的那些粉丝。战队放弃了唐昊，这让他们还能勉强接受，毕竟这个核心并不是他们百花战队的传统，他们还是更喜欢戴耀师为核心的战术风格。但是接下来放弃百花缭乱，这就让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然而这件事爆出时，竟然就已经木已成舟，已经是被职业联盟认可记录的转会，粉丝们居然已经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抗议也改变不了继承的事实。他们觉得这是很不尊重粉丝们的行为，他们觉得被欺骗、被愚弄，甚至是被出卖。所有忠实的粉丝都鼓起斗志，愤怒地呐喊了一下午，他们高声斥责着百花俱乐部的决定，将这视之为脑残交易，要求俱乐部给予所有粉丝一个交代和解释。而那些只图热闹的八卦党书写下的张家乐将加入霸图的猜测，让他们感到十分愤怒。在他们心目中，张家乐即使有上赛季不负责任的退役，却也是他们百花战队最出色的王牌队长，无论如何都只会是百花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什么霸图呢？粉丝们一边在斥责着俱乐部，一边却又在为了维护俱乐部的前任选手和无数的八卦党在战斗。粉丝们的爱是真爱，他们不理解俱乐部的举动，但在发生这种让他们觉得是侮辱战队选手的猜测时，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着战斗。直至傍晚的这一刻，张家乐的采访被公布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八卦党兴奋了，他们挥舞着这条消息朝着喷了他们一下午的百花粉丝脸上啪啪地扇了过去。而这一刻的百花粉丝真的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俱乐部卖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角色，他们最喜欢的选手主动投奔了其他战队，对于一个忠诚的百花粉丝来说，这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这一天对他们而言绝对是极其灰暗的一天。无数人已经没有了和人争辩的力气，哀莫大于心死。此时的百花粉丝还能拿出什么去和人家说呢？无数百花粉丝在这一刻默默关上了电脑。这一天里连接出现的消息着实让他们的心沉到了谷底，然而因此愤怒进而爆发出来的粉丝也不在少数，他们更加激动地斥责着百花俱乐部，而这一次张家乐也被完全地卷了进去。这个结果张家乐早有预见，甚至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获悉他这个决定后，立即也是预见到了这一绝对会发生的事。记者在当时就已经问到了这个问题，张家乐的回答听起来很平静，他为上一赛季不负责任的退役感到抱歉，对这一赛季复出却没有回到百花战队同样感到抱歉。他没有说什么希望粉丝可以理解一类的话，只是记者或许是感受到了张家乐在说这些话时的痛苦和不安，他追问了一句张家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答案却是那么的简单，为了冠军。为了冠军这四个字的含义倒也还是有人能理解的，在一片暴风骤雨般的责骂中，也不乏对张家乐送出美丽祝福的粉丝，不过显然他们的祝福并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他们成了继百花俱乐部、继张家乐以后又一个见到就会被骂被喷的对象。喧闹持续了整整一周，就连职业选手们都停受震荡，或度假或回家，总之不知在哪儿蹲着的职业选手们此时都纷纷冒泡，和各自交好的选手交流着信息，在选手们的群里发表着议论。这些大大小小的群里，张家乐其实也有在一些的，不过这位当事人却始终没有出现过说什么，倒是霸图战队的选手有出来嘿嘿两声，那腔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大家都是成熟的职业选手，不至于在群里争吵下赛季谁会夺冠这种事儿。那种争执早期还会有，现在大家都是很成熟的，这种转会无论外界看来再惊心动魄，职业选手却大都会冷静地面对。原因只因为他们是最理解为了冠军这四个字的人。当然事无绝对，对张家乐的做法很有意见的选手也不是没有，但无论在群里聊什么争论什么，总之张家乐始终没有现过身，就如他去年退役后一样，也不知是真不在还是在潜水。霸图战队新赛季的计划此时已经很清晰地展露在了公众面前了，这史上第一强悍的纸面阵容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媒体方面甚至有数出目前联赛的最终得分之最，觉得这是霸图战队新赛季可以挑战的一个目标。至于韩文清、林敬言还有张家乐的年龄问题，大家当然也没有就此无视，只不过年龄此时反倒是成为他们最大的动力，这一点却是很多人都看得出来。报道早已经阐述得头头是道，就差没写这哥仨新联赛必将燃烧小宇宙，到最后一刻直接把这个星球毁灭了。而百花战队呢，两次转会让他们获得了2600万的转会收益，这事实上也是一项记录了，然而此时的他们却好像是可怜虫一样被人们围观着。